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嗱，我而家咧就喺年宵市場，由今日開始，二月嘅二號到二月七號咧，一連六日咧，我哋都喺度嘅。咁呢度咧就係普羅政治學院同埋熱血時報嘅攤位。咁我哋有好多 T-shirt 嘅，嗱呢件咧係今年最新嘅蜜通匪類，但係上邊有一個咧就我係香港人。咁啊，大家落嚟幫襯，仲有其他各種唔同款嘅 T-shirt。咁啊，跟住咧就係、是。我哋有李怡嘅書啦，有陳雲嘅書啦，同埋我嘅書。咁如果未買到啲書嗰啲咧，又可以落嚟揾我哋嘅。嗱，喺度祝大家咧，後年咧就係、是、身體健康，孔武有力，打到梁振英，打到胡錦濤。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第二節嘅大香港早晨啊！咁首先我要道歉先啦，我今朝遲到啦，所以頭先第一節我淨係做到個尾咁樣啦、其實都冇做過，我都唔知道你講緊乜撚嘢，減粗入嚟答嘴。其實我特登行減粗行入嚟就係為咗避免嗰、那個。做少一節嗰個罪名啊， 做足喎、 啊，我做足四次啦，我做足四次啦，係啊，即係咁樣樣嘅咁樣。其實今日就好攰咁樣，咁啊，即係雖然只係做咗兩日嘅年宵，咁啊，但係因為就都因為本身身體唔係幾好啊，呢排唔係好舒服咁樣，咁所以就特別攰。咁但係都有猶豫過，今日就唔翻嘅。 冇，日朗都病咗。 系嘛？咁、但系因為我就同湯姆同埋阿 Jo 一樣，都係好中意做節目嘅。咁因為我好中意做節目，咁所以都係要翻嚟，都要翻嚟做嘅咁樣。唔翻嚟咧，即係個心都係閉住咁樣嘅咁樣。咁就呢一節講咩咧？咁樣呢一節咧就係、是、講黃晶啦咁樣，因為呢個係好重要行動啦。其實係冇話幾時行動嘅，一路都行動。 是直到佢落畫為止， 直到佢 出碟都搞冚咯。 唔係，即係佢一個短時間行動嚟嘅，但係嗰個目標其實只不過係對於我嚟講，最主要的目標就係大家出嚟。就是出嚟行動，其實佢已經成功咗一部分嘅，因為早喺我哋吹雞去做行動，即係唔係即係早喺我哋定實時間做行動之前咧，其實已經有啲朋友就係響應咗我哋嗰個講法咧、 啊， 就已經喺呢一個嘅戲院嗰度踩場啦。咁、之前阿四做節目嗰陣都有講過啦、都有播過片啦咁樣、其實都試過有兩劑嘅啦咁樣，咁可能有多啲都未頂咁樣，咁但係你哋要拍片啊，擺上網，因為嗰、那個行動最緊要就係做俾人哋睇嘅，其實就係做俾人哋睇，就係做俾其他香港人睇。其實就係教育佢哋，就係話：喂，侮辱香港尊嚴嘅人出現嘅時候，我哋係會 fight back 嘅。呢、這個重要啊嘛，咁樣咁呢樣嘢係好老實講，我哋係學台灣嘅，同埋係都唔好話學台灣啦，只不過係其實根本就應該咁做，而係鄰近嘅對岸嘅、能夠做到個效果嘅時候，我覺得我哋其實係遠遠比唔上嘅，因為即係仲係爭好遠。咁但係始終就即係千里之行止，即係始於足下啦、都借一個容易起動嘅位嚟到起動。我唔係話容易做到啊嗱，即係你呢個抵制黃晶呢個行動唔係話容易做噶，因為賀歲檔，即係當然如果你想揀成功嘅時候咁樣，即係你可以 set 個，如果你想 set 容易嘅目標嘅話，我哋一早就 set 鴨王做目標啦，係咪先 ？set 鴨王做目標咁，你 上完都冇人知嘅啫， 抵制係咪？走頭有路 係咪先？抵制走頭有路好嘢， 唔係黃晶 啊，但係唔係同埋唔係黃晶， 唔 係黃晶係林超榮啊，唔係林超榮， 林超賢 林超賢嘅係啊，屌你諗咩？ 即係你如果抵制鴨王咁，你即刻成功咗咯。我而家都可以出個 post 噶，屌你老味，我哋出個 post 咁樣， 抵制王晶行動成功， 成功，屌你老味 ，list 鴨王嗰個票房出嚟，咁樣鴨王二咁樣，其實由鴨王一就已經可以抵制佢啦。 依家洗唔到啊，直頭 成個系列抵制佢嗰啲咁樣，咁點解佢仲可以出鴨王二啊？磨爛隻嗰啲撚樣，死心不息咯咁樣， 死唔斷氣。 咁但係因為嗰個係大事件啊嘛，嗱，你而家出到嚟嘅效果，佢出咗嚟係大事件啦， 係啊， 佢已經係大事件啦，你傳媒唔報道都唔得啦，即係最初係我哋喺度噏啫嘛，最初係我哋 搞啦搞啦， 最初我喺節目喺度講啫嘛，係咪先？我喺度仲要特登做圖添啊，屌你老味做圖話俾大家聽，嗱，我而家呼籲大家杯葛王晶啊咁樣，咁 口號啊啲， 係啊，就係叫大家度口號嗰啲咁樣。最初係幾個即係我哋嘅聽眾之間啊，啲網民啊嗰啲咁樣，大家喺度互相 一言一語， 喺度互相講嚟講去啊嘛，嗰啲咁樣。好啦，跟住然之後搞下搞下，你邊有報？邊而家冇傳媒報啊？冇傳媒報， 係傳媒而家都積極咁樣摸住買飛情況添啊！ 係啦，係積極咁摸住買飛情況啦。咁當然有啲人啦，就喺度講翻，又有人啲有啲人又話我哋打飛機又剩嗰啲咁樣啦，嗰啲咁嘅黐線，梗係啊！ 使你睇我打飛機，使你話我知我打緊飛機。 我唔知係白痴啊！你人傻仔啊！你咁樣傻到一點啦，廢撚事屌你啦，係咪先？嗰個係，我想講呢啲嘢係冇意思嘅。有意思嘅嘢係乜嘢咧？有意思就係話，喂，我哋成功 set up 咗個 agenda 出嚟。 係 屌你咁樣 set up agenda 係行動最緊要嘅地方，你冇 agenda， 你冇我哋 set up agenda， 你連討論都冇得討論啦！屌你老味， 你連話我打飛機都冇得話 嘅機會都冇啊！嗰啲咁樣係咪先？你連話我打飛機嘅打飛機機會都冇係咪先？好啦，咁就 好核突啊！你睇住我打飛機嚟打飛機， 係啊， 好核突啊！唔好啦， 即係 好啦，唔好啦， 即係空中對戰啊！ 好啦。 top gun 咁嘅 画 ，top gun 咁嘅画面咯。好啦，咁就你话想由王安开始讲嘅系嘛？即系因为司法下呢个咁样嘅对岸嘅声势先啦。即系我哋嘅声势已经出咗嚟，但系唔够，因为咧系远远唔够。因为点解咧？其实有学习对象啊嘛。你睇下台湾人点样背个王安。杯葛到佢唔敢翻啊！台灣 原本就話翻嚟咁樣，2月3日，跟住就發起咗個接阿王安基嘅行動，咁計一班反佢嘅人士啦，咁樣咁啊講緊click 咗會出席 Facebook 啊 ，click 咗出去60000多人都嚇死你，咁啊搞到王安就唔敢翻，都係留翻喺大陸咁樣。咁當然而家另一個問題要處理就係竟王安嘅係咪落籍咗中國呢一個問題啦？咁樣而家就可能 通常拋你走去共產黨。 但是而家台灣嗰邊就話，如果佢多於一個户籍，就可能取消佢嗰個台灣人嘅身份咁樣。咁如果係咁，佢就 terminal 啦，即刻機場客運站。係 啊， 咁唔知啦。咁而家都係即係大家鬥拋嘅啫。呢個時候都係。 你想話幾好睇啊？佢做 terminal 幾好睇啊？喺个机场嗰度检举人啦， 呢个台独嘅， 呢个港独 嘅， 系啦，系啊，指咗啲人。 我系中国人，咁你而家喺边咧？冇问啦。我想新穿咗蝴蝶网喺机场嗰度，就唔知边个机场啊？白云嗰个定系桃园嗰个？咁而家即系造成个时势啦，即系你起码讲紧系几万人反到王安啦。咁而家大陆嗰边又唔知收唔收留佢啦。点解话造成咗一个即系亦都系替造咗个 agenda， 都系佢自己攞嚟嘅呢件事咁样。咁啊，但系如果反观王晶呢方面咧， 唔系啊，但同埋咧系搞到咧好捻好笑噶嘛。喺台湾咧系有啲人咧，即系佢住喺王安附近咧，定系或者唔知啊，甚至乎唔系住喺王安附近咧，喺门口写住咧，这不是王安的家。 哦，系啊，系。 即系话俾人听，呢度唔系王安屋企嚟噶，你咁样搞鸠我哋啊！屌你老味，喂，呢个系 追债请去隔离， 系啊！喂，呢个真系好好啊！呢个喂，即系其实就系其实要个气氛噶嘛。好啦，你话喂，可能最后嘅结果，可能王安好捻富贵噶， 系啊， 可能王安喺大陆做咗个政协都未捻定噶，可能做捻咗官， 阿玛尼 系啊，做咗官，做咗文化部长都未，屌你咩？可能同呢个咁样嘅阿习近平嘅老婆叫咩名啊？ 彭丽媛。 同彭麗媛一齊出碟都得嘅，可能係咪先？咁你仲唔係演唱事嘅高峰啊？係咪先？ 合唱 係咪先？新中國蝴蝶夢咁樣， 新中國 咁你出只大碟咁樣，新中國蝴蝶夢同埋呢個咁樣嘅喂，同彭麗媛一齊出碟好撚犀利啊！你知唔知啊？ 係， 要送俾國家元首啦， 送俾奧巴馬， 送俾蔡英文， 淨係國家元首聽噶。咁你只係得四十幾個聽眾，屌你老尾！咁你好啦，咁呢個咁樣嘅佢可能最後都，佢可能最後你會覺得就話，你最後睇下，你睇下 假設啊，假設，假設王安喺大陸生活富裕嚇、啊，或者係位極人神啫，雖然好荒謬啦咁樣，但都可能出現嘅。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是、佢令到全世界知道台灣人討厭王安。 嗯， 喂，呢、這個重要嘛？呢、這個重要嘛？ 咪俾家鄉離棄好緊要嘅，我係覺得，啊、即係連佢屋企都唔要佢咧，連個故鄉都唔要佢，其實即係。中國人啦，即係呢個時候講華夏啦，喺咁嘅說法，即係你諗下就係、是、即係所謂嘅鄉音無改鬢毛衰，但係翻到去人哋都唔挑識你嘅時候，或者討厭你想掃地你出門，咁你揾幾多錢都冇用咯。去到呢個時候，啊、即係 最正係鄉音都改咗，翻 咁佢係 係啊， 我錯 鄉音都改咗，剩翻鬢毛衰， 長毛啊，其實 只剩鬢毛衰，窮得只剩下鬢毛， 咁你做弊咁樣。 咁你好啦，咁就唔即系嗱，你嗰个角度就系话，喂，喺佢嘅角度嚟讲，佢好惨啦。喂，我其实我觉得就系话，唔理佢惨唔惨，嗰、那个系我哋要话俾大家听、 嗯， 我哋唔中意乜嘢人，呢、這个我哋自己嘅责任。喂，我哋唔可以俾人睇唔起，我哋唔可以俾人咁样奚落我哋，我哋唔可以俾人咁侮辱我哋，我哋会为呢件事去出声，去做翻啲嘢，而唔系净系香港而家变成咁啦嗰啲咁样，因为呢、這个我觉得系最重要啦，呢、這个系最重要，咁即系佢最后佢好高兴，佢大富大贵嗰啲咁样，咁嗰个系佢咁我 俾你咯， 咁你本咪大富大贵咯，屌你老味，咁你啊你呢、這个你自己寻找他乡嘅故事啦，嗰啲咁样唔捻理你啦咁样，咁同埋我哋心底里都系觉得即系我心底里觉得啦，因为我琴日去完好多地方拜神嚟嗰啲，咁佢最后总系会有报应啦。OK， 好啦，翻嚟 各位郁文嘅支持者。各位普羅的支持者，各位 My Radio 的聽眾網友，大家好。我們在年宵的攤位呢，就是在31至33號，現在就開了張了。那鬱敏現在要介紹的這本書呢，就是在年宵特價150元，這個就是年宵價。那這本書呢，就是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就是去年書展出的。那這本呢，就是新版的再版發行。這本書呢，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呢本書咧，唔係好似鬱敏以前嗰啲啊，即係講立法會嘅書，其實就嗰啲就係講我自己喺立法會嘅一啲動議啊，或者我一啲發言稿，將佢輯錄成書，分咗類，分咗題目。呢本咧直情係去分析成個立法會嘅運作，分析呢個行政同立法關係嘅，所以呢本書係好值得大家睇嘅。咁希望咧年宵大家嚟維園係嘛？鬱敏咧大部分時間都喺度嘅，即係晚飯後我都會喺維園嘅。咁大家可以嚟揾我啊，買本書、簽個名，甚至乎影張相，亦都支持我哋普羅政治學院同埋 My Radio 嘅經費。大家亦都可以嚟到普羅政治學院嘅攤位度咧，就交呢個月費都得嘅嚇。咁我哋有預備咗啲收據啊，同埋啲表格係嘛？咁呢個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嘅新版咧，就是年宵價150元，咁我哋準備咧，即係喺年宵嘅書咧就唔多嘅，大概1000本左右，咁大家咧就有買就趁手。 翻嚟香港講王晶咁樣，好啦，幾樣嘢啦，第一就係你睇到由我哋12月提出呢一樣嘢，開始吹下講下講，其實如果你一路聽節目，你都發覺我死唔斷，你係咁講嘅，耐唔耐又講，耐唔耐又講，乜撚嘢都講，乜撚嘢能夠揾嚟講嘅就講，跟住做嗰啲報道又係能夠揾到嘅位就會做個報道。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我覺得係最重要喺我嘅角度，喺我哋嗰個陣營嘅角度嚟到講，或者for香港人，我哋嘅陣營即係香港人嘅陣營啦，本土嘅陣營啦，香港人嘅陣營啦。是我哋需要呢个行动，我哋需要呢个行动。嗰、那个行动唔系一个佢系一个好入门嘅行动嚟嘅啫，好入门嘅行动嚟嘅啫。即系发生呢啲事，然之后大家会出嚟搞鸠佢，而且系搞到系搞到打锣打鼓、响彻云霄。我觉得呢个系基本嘅。基本嘅，即係如果大家愛呢個家園、愛呢個土地，咁但係而家都係需要好多嘢去煲、去吹，先至吹到出嚟啦。仲要有政治組織，即係要公民，仲要去約定嘅時間，先有大批人。所以之前咧，自己走去戲院搞嗰啲咧，係醒目嘅先驅嚟噶，先驅嚟噶，即係先鋒嚟噶呢啲。好啦，咁就我哋需要嘅原因係乜嘢？就係因為香港人係 連咁基本嘅嘢都唔識做。 嗯 嗱呢、這個冇辦法啦，因為殖民統治啦，係兩代嘅殖民統治啦，令到我哋其實就係話我哋嗰個自我嘅土地嘅歸屬感，自我嘅認同感好低啦。於是乎連呢啲嘢都要佢，都要大家去鼓動。好啦，但係而家某程度上就係有一定嘅效果啦。有一定的效果啦，譬如效果是咩咧？效果就是各大傳媒都要報道啦 ，OK， 然之後連佢哋都要回應啦，係咪先？去到啲參演嘅明星都嚇、都要出去講嘢啦， 唔關我事， 都要知道有件咁嘅事啦，同、埋就係、是、連台灣都有報道啦，係咪？係 啊， 係啊，連台灣都已經有報道啦，即係知道嚇、香港喺度搞緊杯葛黃精啦，搞緊抵制黃精啦，好啦。有啲人就話：，你搞嚟做咩咧？佢、最後都係最後佢都係 票房都會好啦。 最後佢票房都會好噶、最後港珠都係咁多噶。呢、這個咪就係我哋熱血公民成日都講嘅一樣嘢。易做嘅就唔使你做啦，係咪先？我哋喂，如果嗰件事本身就係已經係 已經唔收得啦，套戲係啦，鴨王 鴨王二咁樣。 係啊，屌你老尾，唔通我走去杯抵制杯葛鴨王二啊嗰啲咁樣，係咪先？唔會咁樣搞噶嘛。正正就係因為嗰樣嘢係有一個目標喺度，嗰、那個目標係難以達成。嗱，其實好難嘅。有啲人喺度話有啲人喺度話譬如睇得個票房嘅情況啦，睇得個票房嘅情況啦。嗱，而家试下碌个网页出嚟先啦。咁系呢个咩网页嚟噶 ？Yahoo 啊， 呢个系 WMove。咁啊 ，WMove 可以大概睇到嗰个售票嘅比例啦，嗰啲咁样。咁就嗱，呢个一览咧就比较 擘大少少， 擘大少少啦，擘大少少，比较大概睇到个一览嗰个情况啦，咁样。咁绿色嗰啲绿色咪就系仲有个位咯。 系， 即系你睇嗰条巴，即系你而家碌一碌大概各个唔同嘅港九。嘅戲院咁樣，咁你碌一碌，咁係呢個禮拜五嘅預售嚟嘅， 咁 樣 咁貴啊！有啲非常咁係蚊張睇黃 一百蚊係啊， 好多戲都係啦，好多戲 two D 啊，仲係 唔係計你黃黃精，而家大部分 大港價，不如我哋買飛港價， 大部分嘅 黃精啫喎， 廿蚊得唔得？大部分嘅大部分 早場， 大部分嘅報道都係嗱，你睇到呢個預售情況嗱，其實咧都仲係有咁多戲院去做嘅預售啊，嗰啲咁樣咁啊，呢個俾面啦，同埋即係呢個傾咗， 佢 係 得六間， 事實上佢係。大片嚟嘅，佢係大片嚟嘅咁樣 ，OK， 好啦，咁你睇到都係偏綠嘅，甚至乎有啲係全綠嘅。嗱，今日已經係禮拜四啦，咁聽而家講呢個係講緊聽日嘅預售情況 ，OK， 聽日嘅預售情況，咁其實就係、事實上係偏差嘅。事實上是已經是偏差的 ,ok, 嗱呢個禮拜五會出現的預售 ,ok, 好啦睇禮拜六啦，禮拜六就係正式啦，正式供應啦，亦即係我哋搞行動嗰一日啦。好啦咁就係、是其實都係偏差嘅。主要都是偏綠嘅， 打個星期五添啊！ 主要都是偏綠嘅，咁佢後一日啊嘛， 係 佢後一日近啲預售梗係多啲啦，正常嚟講係咪先？好啦，咁你碌落去睇下，咁係其實都係差嘅，其實都係差嘅。好啦，跟住然之後，但係其實咧呢一、這個咁樣嘅賀歲片咧，賀歲檔咧，最多人預售同埋係最爆滿嘅時間咧，係幾時咧？我都以我經驗講過俾大家聽好多次啊，就係、是、年初一、二、三。咁我哋睇下年初一嗰個預售情況。佢年初一，八號 ，OK， 年初一嗰個預售情況，嗱你見到咧就多少少啦， 多 少少啦，多少少啦。咁其實咧，你問我年初一佢會唔會爆滿咧？我哋要盡力令到佢唔會啦，但係佢好有機會會嘅咁樣。年初一都仲有啲地方有大量喎，哦咁佢真係差喎，佢真係差喎，我哋真係 有一間就極。 我哋真係做，我哋真係做到效果。 大約都係一成。 有啲人喺窗話睇唔到嗰啲咁樣，你睇個顏色巴就差唔多就得㗎啦，嗰啲咁樣。OK， 好啦 ，cut 翻翻嚟 ，cut 翻翻嚟。嗱，嗰樣嘢就係、嗱，其實咧、有啲人就話，黃晶點撚樣會睇啦，嗰啲咁樣。嗱，條數唔係咁樣計，有幾多人睇戲睇導演啊？你啲黐撚線，有幾多人睇戲會睇導演嘅？屌你老尾，你估個個都係我哋呢啲咁樣會分析會研究、 高達我睇 係啦，會係啦，屌你老尾講翻啊，艾姆杜華對上嘅作品到而家都相距咗三年啦，嗰啲咁樣，我哋唔講呢啲噶嘛，係咪先？Woody Allen 第一次將佢舞台搬離開紐約啊，屌你老尾，呢個倫敦三部曲要睇啦，嗰啲咁樣，屌你估？ 好關敬重 係咪？你估個個都係我哋，個個都係我哋呢啲咩？大佬係咪先？你最主要都係睇下有邊個明星嘅啫海報。 喂，除唔除先？ 係啊，你喂大佬，你睇下嗰張海報，你睇下嗰個人腳。 係啊， 周潤發，香港人最中意嘅周潤發。 周街暴獲 到。即係首先，大家成日將嗰樣嘢扣，即係將嗰樣嘢扣連咗，就係話，杯葛黃精抵制黃精都抵制唔到，唔係個心理關口大嘅，因為第一。 新年點都要揾套戲睇下。賀歲檔，賀歲檔而家係香港電影票房啊，係最高嘅檔期嚟噶。雖然聖誕同埋暑假檔都高，但係聖誕同暑假咧一定係比荷里活橫掃噶嘛。所以咧，中文嘅電影咧，我哋唔好叫佢港產片啦，即係講中文啊，講廣東話係啦，或者係有時係匪語都好啦。最主要檔期其實就係賀歲啦，最大嘅檔期就係賀歲。 假期又長咧。 咁所以所有嘅華人明星咧就扼曬。在这个这样的 新年档 年宵新年档期啊，咁你数下嗰个档期啊，数下嗰个档期，数下嗰个人脚啊，周润全香港人最中意嘅周润发，全香港民望最高嘅刘德华 特首， 系咪先？全香港唱歌最好听嘅张学友，系咪？ 你将刘德华碰咗落，我 系咪先？ 系啱， 系咪？如果摆刘德华嚟讲啊，系咪先？刘德华觉得张学友全歌唱歌就好听， 应该系啦， 系咪先？ 系， 即系吓，全香港演戏最好嘅张家辉，放喺刘德华嚟讲，系咪？ 哇哇，佢咪 打交啊片场， 佢咪做化骨龙先？ 系啊，唔系我觉得张家辉嘅演技好过周润发嘅，其实即系周润发啦、刘德华啦、张学友啦、张家辉啦、刘嘉玲啦，跟住仲有一大扎嗰啲咁樣啦，仲有一大扎嗰啲我都噏唔出啦嗰啲咁樣，咁係總之係喂呢一扎人對於大部分港豬嚟講係好有吸引力噶嘛，喂，所以呢個係向港豬宣戰噶嘛，所以你話嗰件事難唔難咧？好難噶，其實係好難噶，大佬好難噶 ，OK， 咁但係去到而家，去到今日禮拜四。然之後年初一嗰、那個嗱，我覺得佢多數都係會爆嘅，年初一係多數都會爆，九成九係會爆。但係去到今日預售都仲係咁樣偏綠嘅情況咧，都仲係民進黨咁嘅形勢咧，咁就其實係 唔係共產黨咁嘅形勢？ 係有效果 喎， 係好有效果。 因為我唔知啊，我屋企人咧都係 at hot 買飛嘅， 多數係，但係因為咧，其實咧有個歷史嘅，就係、是。就係、是、近呢幾年賀歲檔咧，真係爆得好緊要，即係出去係真係 賣唔到飛 啊， 冇嘢做，咁又某個程度上，即係可能又咁講啦，即係大家後生咗啦，即係我呢啲都結婚成家立室啦，咁樣，咁其實我爸媽嗰個 generation 都覺得，唉，拜年啲冇乜所謂，其實佢哋都會走咗去睇戲嗰類人，咁可能多咗尋求其他活動，我多咗屋企喺度插瓜子啊，咁樣練鐵砂掌嗰只嘅，咁咪多咗咯，咁但係你話當然啦，我哋知道實際嘅情況就係話你去到。新年檔年初一二三咁樣，咁賣飛嘅情況，即係你冇得用而家編錄啊賣飛嘅情況去 project 到時嘅票房或者年初一二三戲院爆唔爆嘅情況，呢個係真嘅，所以我都要問翻就是、哦，原來而家預售情況一定係比往年差咗嘅。 一定係差 的。另外我想問咧就係、是、咧換票證嗰個問題，因為周街派換票證啊嘛，我哋見到譬如 Facebook 啊， 佢會計入票房噶。 計入。哦，換咗先計啊，定係派咗就計先？ 換咗先計。 換咗先計。咁我哋換曬都換票證翻嚟咯。 換係搶啊！搶 俾我啊！俾我俾、啊、錢買添，買唔入去。 要去到戲院用咗先計。 用咗先計嘅。 係、哦、啊， 因為佢咁樣派法又唔知點篤啊嘛。 派唔係你唔可以派幾多就當幾多，如果咪就係印廠決定。 keep 起佢全部唔換啊嘛， 咁依篇就操縱咗票房噶啦。 我唔知報紙係咁， 可以啊咁樣。 咦？咁我哋而家要積極去攞換票啫。我同邊個 tag 兩個會去睇《賭城風雲》，我哋應該做嗰啲喎，對於喺嗰度鬧佢喎。 咁啊，策略上啦，大家策略上大家諗下啦，嗰啲咁樣。嗱，首先就係係好難嘅，係好難嘅。但我哋都要朝住嗰個目標出發啦。我哋即係希望，即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嗰個原理，你周圍去呼籲動員就係話，喂，你要令到佢票房掃地。你要令到佢吓，即系譬如票房过唔到一千万嗰啲咁样吓，香港票房过唔到一千万咁啊，真系好卵犀利嘅，真系好卵犀利嘅，系但系其实超夸张，其实超夸张，即系如果你即系如果周润发、刘德华、张学友、张家辉困埋，跟住仲有刘嘉玲，跟住如果喺香港，刘嘉玲唔好计咧，冇乜票房，咁系即系你如果喺香港票房唔过千万，真系超夸张。咁其实好老实讲，如果即系认真头脑清醒地去问我嘅话，就算发起咗抵制嘅行动，我觉得都系会过嘅，我觉得都系会 过一千， 都其实上二千嘅，其实系即系以呢个咁嘅组合。嚟到講咧，以呢個咁嘅 組合以咁嘅宣傳嚟講係上二千嘅，咁係篤都篤到去上二千啦，屌你老尾，即係你唔能夠 好失禮噶嘛， 唔能夠咁噶嘛，但係我哋嘅目標係冇變嘅，一樣都係咁樣照做， 係， 但係咧，我想同大家講咧就係咧，你而家做到個咁嘅聲勢嚇，亦唔夠噶，唔夠噶，因為仲要行出嚟啊，行出嚟做。同埋嗱，我哋就發動咧，就喺公映嗰一日，要公民咧就會出六隊，就喺唔同嘅戲院度做。 係， 但係咧唔係止於嗰一日嘅，唔係止於嗰一日，而且最重要嘅係年初一、二、三，同埋嗰一日咧，亦都希望就是、我哋希望就係話年初年廿八嗰一日係能夠由我哋即係。帶起做起個勢頭，做到個畫面，做到個場面，就係話，喂，咁多間戲院都有人響佢，所以我係希望大家除咗一齊嚟參與我哋行動之外咧，就係、是、你哋自己都揀有三十幾間戲院上嘅大佬，你哋都揀唔同嘅戲院，喺唔同戲院嘅門口響佢，去鬧嗰啲去睇呢一個咁樣嘅《賭城風雲三》嘅人，咁係同埋咧個效果係咩？個效果係驚噶。個效果係驚嘅，譬如喺建制派已經幫手派票㗎啦，幫手派飛㗎啦。嗱，民建聯出咗個咩啦？民建聯就出咗個 25蚊睇早場喺影藝嘅，咁你就去報名就有㗎啦，咁樣咁啊，九龍東嗰邊嘅 話就話叫半價啦，咁樣嚇，其實唔止半價啦。 40蚊一張嘅， 唔止半價啦，嗰啲咁樣咁啊，早場嚟講叫幫手散一飯散飛啦。但係其實我聽啲人講咧，就已經咧係咧，根本上就有啲民建聯嘅區議員就直頭係派嘅， 免費， 直頭係派嘅，係 啊， 喂，即係證明到一樣嘢係咩咧？嗰件事 急啊，真係， 唔係嗰件事係嗰件事係政治介入嚟嘅喎， 吹票啊， 喂，你老虎蟹都咁講啊，話俾大家聽。唔係，我哋而家有啲人，譬如有啲人就講就喂睇戲啊，做咩搞到咁？點解搞到咁政治化咧？嗱，呢啲真係要正面回應，將電影呢件事政治化就係我哋行動嘅目標，就係要咁樣。喂，我哋想做嘅教育係話俾大家聽乜嘢？我哋想做嘅教育就係話俾大家聽，當我哋面對一個咁樣嘅政權，面對一個咁樣嘅壓迫，面對咁樣嘅打壓嘅時候，我哋。是冇辦法去對準嘅政權嚟嘅法律㗎嘛，冇辦法去對準政權嚟嘅法律嘅時候，我哋要做嘅嘢係乜嘢？我哋唯有將社會上面嘅各個嘅民生事務將佢政治化。 嗯嗯， 我哋要令到我哋嘅戰場遍及喺生活上面每一個地方嘛，呢、這個就係本土主義最著數同埋最可取嘅地方嘛，就係、是、可以咁樣嘛。喂，你喺生活上有邊個環節係唔關你作為香港人嘅尊嚴同埋生活習慣同埋生活文化事嘅？係冇噶嘛。香港文化系咩啊？文化就讲紧你嘅生活啫嘛。保卫香港文化就系保卫你嘅生活啫嘛。保卫你嘅生活系方方面面吓、啊，方方面面蜚语嚟嘅，系各方面你都要做嘅，系咪先？各方面你都要做嘅。好啦，咁于是乎，咪各方面都系你嘅战场咯。但系我哋冇呢个概念啊嘛，冇呢个意识啊嘛。我哋觉得就话，诶，政治还政治啦，系嗰啲啊留翻游行搞啦，系做生意还做生意，交朋友还交朋友，学业还学业，着衫还着衫，睇戏还睇戏，唔系，点解咧？点解唔系咧？喂，战略上面系咁样嘛？吓、啊，你要求我对准政权，屌你老味咁对咁对对唔到咁咋？ 咪同埋系王晶率先政治介入先噶嘛？ 你可以咁讲嘅，你可以咁讲嘅。佢事实上系啊，即系唔系？所以王晶系我哋一个工具咯。王晶系一个好嘅切入点啊嘛。佢自己又走去讲政治，系咪？佢又走嚟屌鸠啲本土派，屌鸠啲抗争者，屌鸠学民思潮，系咪？好啦，第二样嘢佢又够黑人憎，系咪？第三样嘢佢套戏又够閪，系咪？咁第四样嘢就系、是。即係之前已經講咗啦，即係嗰個時間又短啦，可以集合咁樣一個時間，同埋就係點解再講清楚一次就係一定要呼籲大家行出去行動，等於台灣秒買秒退咁樣。喂，你大家見到好睇好玩，咁大家先至會一齊做啊嘛。先至會一齊做啊嘛，係咪？咁同埋嗰個教育，我頭先講緊嗰個教育意義，就係、是、要將嗰件事政治化。 嗯、 我哋就係以呢一個媒呢一個位作為一個媒介，話俾大家聽，喂，唔可以再守住以前嗰啲咁嘅政治潔癖， 嗯、 就係話，喂，呢樣嘢唔關政治事，嗯、我哋唔好將所有嘢政治化。如果我哋唔將所有嘢政治化，我哋去邊度抗爭啫？ 嗯， 我哋邊有環節抗爭啫？好啦。銅鑼灣書店五個人失蹤，跟完之後佢哋要寫要拍片，話自己係自願花自首嘅。而家連南都嗰個前編輯都係咁樣啦，南都嗰個前編輯又被逼又話係自願翻去接受調查嗰啲咁樣。好啦，我想問啦，呢件事你點樣對準政權咧？ 嗯， 你可以做啲，你做乜嘢行動對準政權咧？你呼籲大家去做乜嘢咧？ 除了點蠟燭之外，除了大家是換頭像啊，或者發下啲發下啲信啊，一人一信，一人一信誒、或者係綁啲書籤喺人哋門口之外啊，咁樣唔係你即係唔係你真係冇嘢，你係真係冇嘢可以對準政權噶嘛、嗯？你去到呢個位置就反噶啦嘛。咁但係香港人就係、是、喂。有幾多人睇王晶？有幾多人睇《賭城風雲三》？你咪知有幾多港珠咯？嗰件事亦都係一個行動，俾你認清事實、就是，就係喂，係啊，你要面對嘅就係、是、你要面對嘅就係一棚咁樣嘅社會狀況。 嗯， 係啊，你係要面對嘅。你即係你覺得就係、是，你覺得誒啲、人係咪都睇嘅啦？咁樣你搞嚟都無謂嘅，係咪先？你搞嚟咪斬令到佢更多人睇嗰啲咁樣，咁唔通放棄啊？唔會噶嘛，係咪先？我哋啲成功之人絕對不會放棄夢想，我哋真正嘅抗爭者咁係咪先？我哋真正係改革社會嘅人嚟噶嘛，咪難做嘅嘢先要去做啊嘛，易做使乜撚你使乜撚你去做啊 ？OK， 好啦，咁样，咦喂，阿康加油，你嗰个货金点解会有皇冠噶？屌你个光环有皇冠噶？ 唔知喎、 啊。屌你老母，我 check room 都冇皇冠，你老母你个光环有皇冠啊？阿康， 我唔知道， 使乜 cut 咗佢？ 你老尾你廿万上啊？屌你老尾啊！点解你个货金会有个皇冠喺度噶？ 问下金主啊，要 王晶都唔讲。 喂，屌你老尾，喂，同我碌翻嗰个出嚟，我未捻见过光环有皇冠噶、啊。 我唔知点答我。 佢咪用嗰啲？Microsoft 嗰啲打 地球上未見過喎、啊， 你梗係冇啦，你地球， 我係地球，我未見過地球就未見過啦。啊，屌你老味， 係你衛星。 喂，點解你個光環會出到皇冠嘅喂？唔撚奇怪 嘅。要買 一 貨啊！ 咪算啦，一間睇，一間睇，一間睇，唔使一間睇，一間睇，咪碌一間碌到人睇咯。 再睇會再鬧。 一間咪碌到人睇咯，睇咯，未必鬧嘅，未必。總之睇咯。講緊咩？ 講王晶。 我唔記得我講乜嘢，比較黃嘅。啊，政治化啊，即係譬如好似李波，或者銅鑼灣書店五人咁樣。咁喂，咁你點啊？咁你點啊？佢唔告呢個咁樣嘅阿湯姆個親戚湯顯明。咁你點啊？咁你點啊？你下下對準政權，你點樣對？你點樣對準政權先得噶？你做完又冇效。你做完冇效，咁跟住點樣呢？跟住然之後，喂，你去到你面對嗰種無力感呢，你慢慢就係去到一個位呢，就係連激進派都會行禮如儀。點解呀？無處着力㗎嘛。 係。 你冇地方着力㗎嘛。 又要搵啲嘢做下。 你又要搵啲嘢做下，係咪先？好啦，我從來都唔主張要搵啲嘢做下，但係我覺得大家要謀定後動。要謀定後動，要擴闊嗰個思維同埋嗰個可以鬥爭嘅空間。咁、我覺得就係話，其實譬如區王已經係類近嘅嘢啦，但係嗰個目標清晰啦嗰啲咁樣。但係去到要就住人哋一個商業活動，譬如有啲人喺度討論就係話，喂，人哋做戲啫，做戲揀人嚟做乜？呢個心理關口嚟噶，心理關口嚟噶。一般嚟講好難突破噶，但係有王晶幫手，有王晶幫手可以突破到，所以最主要係要鼓動到大家參與嗰個行動，知道大家可以投入嗰個行動去做。嗱，呢個唔係而家先講，一路都係咁講。最緊要由一開始 day one 就咁講啊，由 day one 第一日去我呼籲去做呢個行動就係咁講啊，第一日就叫大家要擴闊呢個想像，係第一日就講啦。第一日就講啊，咁目的最主要都係呢一樣嘢，最主要都係呢一樣嘢，就係、是、喂你鬥得王晶，你其他擴展落去，你就鬥得第二啲噶啦嘛，你就鬥得第二啲噶啦嘛。因為我哋點解會呼籲呢一樣嘢啊？點解會講呢一樣嘢啊？個源頭係咩啊？大家記唔記得啊？就係、是、王晶啊、王安啊、陳正心啊呢啲人，佢可以搞到人哋冇得撈，佢可以檢舉人哋。喂，然之後佢冇後果嘅，我哋搞唔到佢嘅，咁點得啊？今次未必搞到佢，多數搞唔到，但係我覺得 keep 住個勢係搞到嘅，其實。keep 住個勢有可能啊，因為其實我好老實講，即係我一路都係呢啲嘢，梗係啦，做行動嘅嘢梗係大頭啦，你做咩大頭？跟住然後大家做咁樣嗰啲咁啊，咁但係我對賀歲片嘅認識，我梗係知道難啦。但係而家預售嘅情況，我想同大家講係，即係我係估唔到可以令到佢咁淡噶，我冇諗過可以令到佢咁淡噶咁樣。好啦。你話忽然之間會唔會去到聽日或者係去到？禮拜六佢忽然間爆一扎票出嚟嗰啲咁樣，咁都係會嘅，咁都係會嘅咁樣。咁但係咁咪更加好咯。嗱，因為有民建聯呢樣嘢更好啦，有民建聯派飛，有民建聯送飛，咁你就知道啦，你就知道啦，去睇嗰啲就多數都係建制派啦。 嗯，係。 咁你咪屌得更加爽快咯，更加高興咯，更加高興咯。咁所以就係出嚟行動係最緊要嗰個環節，係。 是要出嚟做一個睇得見嘅抵制行動啊！嗱，呢個我要講俾大家聽啊，由一開始就係咁講啊，由一開始就係咁講。如果你係唔知道嘅話，你歪大聽翻啲節目，同埋即係你係太唔留心，即係呢啲係 重温翻， 重温啊，重温又重温啊！你要好似發條橙咁樣撐住隻眼喺度聽我講多十次。 哇！好攞命。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點啊？又再繼續裝咩？繼續啊！繼續啊！ 冇啦冇啦冇，咪又係過時啦！我哋要休息啦。 係咩？ 係啊，三十一分鐘啦，係一陣我翻去睇皇冠啦。 唔係，我哋再講多次先，呼籲多次先，出翻我頭先唔記得 啊，係喎， 頭先唔記得講年廿八，年廿八咁樣咁就係、是、嘅。我哋分咗六隊嘅，尖沙咀有兩隊啦。尖沙咀 I Square 咧，我哋就呢個五點至八點咁有一隊嘅咁樣。I Square 應該係阿鄭松泰嗰度。咁跟住尖沙咀海運咧就係、是、呢個五至八就阿火喺嗰度啦。咁跟住咧就旺角八。老会就五至八咁就阿希喺嗰度啦，跟住就旺角朗豪坊又系晏昼五点至八点，咁阿劲喺嗰度啦，咁梁又劲啊，即系，咁跟住就铜锣湾翡翠明珠，咁就系六点至九点，咁就系末日狼喺嗰度嘅，咁就铜锣湾黄室堡，咁就系咧六点至九点，咁啊四眼喺嗰度嘅咁样，嗱呢个我哋粤语公民分咗六队。嗱，我即係歡迎大家嚟 join 我哋啲六隊啦。但係我最希望嘅，係大家可以 自己做一隊， 自己做一隊。因為有冇攞啊？有冇攞啊？七叔首歌啊？有冇攞七叔嘅歌啊？話我講多幾句嘢，你而家攞只歌，你而家攞只歌，我哋試下呢一節播埋佢嗰啲嘛。嗱，即係我哋就分呢六隊，但係我最希望嘅係希望可以遍地開花嘛，係希望可以遍地開花嘛。如果能夠第一日遍地開花，跟住然之後我哋網上嘅輿論呢就係要導引大家去明白最緊要係年初一二三。年初一二三呢，嗱初三係赤口啦，更加應該屌人啦咁樣，初三唔使講。但年初一二呢真係好關鍵。如果年初一二三呢真係間間戲院有人搞鳩佢呢，YouTube 嗰個啊，年初一二三碌落去啊，年初一二三咧嗰個咧繼續碌落去啊，係啊，咁啊繼續碌落去啊，係啊，咁如果年初一二三咧可以有唔同嘅人咧可以出嚟咧去唔同嘅戲院去行動嘅話，呢、這個咪就係咯， 呢個 係啦，可以去唔同嘅戲院行動嘅話咧，咁無論係聲勢上面嚟講啦，或者係對佢實質嘅打擊嘅影響上面嚟講咧，都係相當之有大影響嘅咁樣。咁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出到嚟啦，嗰啲咁樣。咁係你 download 係咪需要時間嘅？可唔可以 YouTube 直接播啊？係啦，咁樣。咁就七叔咧就寫一首歌啦，七叔就寫一首歌啦， 咁 就賀年歌。睇王晶啦，咁其實後面嘅潛台詞就冚家拎啦，咁樣咁就我覺得係呢首係七叔咁耐以嚟作咁多首歌，應該最大熱嘅一首歌就係呢首啦，咁樣咪真係堅 hit 咗呢首歌。呢首歌係有流行曲嘅特質嘅喎，嗰啲咁樣。咁我哋就 尋日播放咗都幾次啦， 尋日播放 佢自己唱幾次， 係我自己唱咗幾次啦，咁樣。嗰個係一個現場 live 版本啦，咁樣。咁我哋而家就不如播一個佢 CD version， 係一個高級 高清 lossless， 係啦，喺studio 錄製嘅版本。咁啊 ，OK， 咁啊播埋呢首歌，跟住就大家可以喺唱衰王晶嘅抵制王晶嘅行動，喺佢門口不斷咁樣唱，或者你 download 定喺度播嗰啲咁樣。 要練有啲難度。 播埋首歌，跟住去廣告。 玉敏踩场维园年宵版将会在2月4日星期四晚和2月7日星期日晚10点至11点维园年宵市场31至32号普罗热血联合摊位现场直播，欢迎大家到时一起来维园踩场啦！